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咗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咁啊，去到今日今集真系完结篇啦。咁啊，整个系列嘅故仔咧就全部完成晒。如果大家可以咧就听啲唔听啲，或者揾翻啦，揾翻之前啦，咁睇下啲 view 数会唔会过咗呢段时间啲气氛会好翻啲啦，因为都知道系难做嘅。咁开始节目，贤仔咧系一个高级行政人员，咁揾钱相当多，咁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幸福家庭，佢太太，咁啊仲有个仔。咁当然啦，有我哋嘅永恒嘅主角修哥，修哥系佢爸爸，70几岁人，系啊，正確嚟讲系77岁人，退咗休喺屋企，系一个好固执嘅人，咁咧就同屋企咧交流好少，咁咧贤仔咧就成日都出去应酬，咁啊一所谓应酬嘅嘢大家都知道啦吓，咁啊永远都系嗰啲烟花之地啊。酒吧啊，各样嘢咁。咁尤其喺个会所里面咧，佢有个老板娘，咁啊相当靓，41岁，叫静子。佢成日会去到嘅。咁而静子因为靓啊，气质出众，咁啊佢呢个会所咧系好多，即系我哋商家啊、正经人士咧就会员制咧帮衬。咁咧佢同阿贤哥好熟。咁就認識咗10几年㗎，咁就賢哥亦都佢曾經係佢群下之神，咁就睇下邊個銀彈多先可以追到佢。最近呢靜子呢成日都想唉搵個好人家嫁咗佢，但係都始終41啊，佢就鍾意啲成熟型嘅男士。咁但係呢如果你捧場啊呢啲老闆啊個個有家室啊或者有咩呢，佢自己本身亦都唔係好願意。咁当然啦，金主都唔少。咁呢今日讲开还少同阿贤哥，贤哥话唉我见到我爸爸好似呢个木头人咁出去神幻返到嚟粒声唔出各样嘢。你又想喂搵个年纪大成熟嘅考量我爸爸。喂我真係鍾意啲年纪大喎。不过睇到佢嗰个样唉都唔知道仲得唔得，好快脆都可能唔见喎，好似冇嚟神器咁，可能有爱情嘅滋润刺激到佢呢。好，如果你咁样嘅呢我俾你爱马仕，你搵到个包包只要呢你搞得掂我爸爸，我就送个俾你。点为之搞得掂先？好简单，就係佢同你拍拖，同你去街，只要唔理做唔做得到嗰件事都好，一个月一日见面嘅，咁我呢个包就送俾你。我亦都想知道我爸爸系点，因为咧，我觉得佢一个古老石山，佢未必即系对你有兴趣嘅，一个死火山。好，就同你打赌。有一日，阿贤哥同埋阿静子两个去到修哥成日去嘅公园，咁打个眼色。靜子就走埋去，阿叔，你叫我啊？系啊，叫你啊！我成日见到你喺度嘅，你睇紧本咩书？ 修哥递咗过去，好艰辛，系一本哲学书。哇！呢啲书你边有兴趣睇啊？无聊啊嘛，难唔难买嗰啲书？都难噶呢类书，图书馆都有嘅，可以去图书馆借啦。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都系你去图书馆啦。喂，我咧一个人心情麻麻地，陪我食饭啦。系啊，静止嘅开场白就系讲呢一句。阿修哥望一望佢，摇头。我今日冇带银包，我走先。我听日喺度等你啊！修哥头都冇回就走咗啦。跟住静止走向贤哥架车度，贤哥睇到晒，唔知佢讲乜，但系佢觉得佢爸爸应该冇兴趣。静止上咗嚟，我约咗你爸爸听日食饭晏昼。我唔信呢啲咁嘅人，头先我拒绝你，佢冇拒绝我，但我知道听日一定会嚟。呢个系我嘅触觉。卒之第二日，静止如常咁去到嗰度，见到修哥，哇，着得好隆重，好靓仔，啊，即时年青咗十几年，跟住望住静止，系咪食饭啊？静止喺度笑，两个去食饭，天南地北，因为咧，修哥一个有经历嘅人，佢慢慢慢慢咧，啊，将佢人生啊，即系嘅古仔啊，好多故事。佢不停咁喺度讲，讲屋企，讲事业，讲对社会嘅睇法，滔滔不绝。静止觉得佢好真实，系啊，可能有恋父情结啦，但系始终都系77岁嘅老人。静止系正直，即系所谓叫做狼虎年华。佢望住佢，对眼好似会发光咁。卒之两个人真真正正咁。你食饭，我去行街去成咁。当然啦，静止嘅经济基础条件系非常好，而修哥啊以前亦都系一个退休公务员，再加上个仔吓系一个高级行政人员，佢钱亦都唔争。两个人会有阵时去食西餐，去品红酒去成，令到修哥喺晚年嘅时候。生活多姿多彩，个人越来越年轻，甚至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啊，喺屋企大家都睇到，做啲柔软动作啊、伸展动作，哇，连啲年轻人都做唔到嘅嘢，佢全部做到晒，好似成个人后生咗40年、50年咁样，成家都好雀跃。但系咧，对于贤仔嚟讲，佢就觉得哇，搞乜嘢啊？点解会咁样啊？佢好似好后悔啊！我爸爸应该有翻个爸爸嘅样，但系你好似越来越年轻咁，有啲奇怪，亦都成个屋企嘅气氛，因为修哥嘅改变，炽热起上嚟，好多话题，好多成，慢慢，贤哥个老婆小红就问：其实老爷做乜嘢？可能谈紧恋爱啩？唔系啩？70几岁咯，唔知道啊。今日卒之食饭，系一家人加埋静止食饭。静止攞咗佢个超级名贵嘅包包，而食呢餐饭，阿贤哥个样好难睇，但系修哥春风满面，因为。今日就是他同阿静止宣布他哋会再结婚，系啊，结婚。其实几十岁人仲有冇必要呢？但系呢个系修哥嘅坚持，净系通知几个好朋友食咗餐饭，注册咗，跟住开始阿贤哥个老婆小红就喺度话啦：咁后生咁靓，嫁俾爸爸都唔知系咪为咗佢啲遗产啫？我知道咧，老爷咧。有几百万同出面有间楼收租。哎唔会嘅咩唔会呀咪贪老爷咩好啫。但係静止好识做。静止其实係冇入过呢间屋住嘅。每一个礼拜佢嚟3日一家大小食完饭食饭。食完饭 佢就会同阿贤哥翻佢屋企，咪同阿修哥翻佢屋企，系啊，翻佢屋企，然后第二日佢送翻佢翻嚟，根本上冇阻碍到贤哥一家人嘅生活。修哥好开心，慢慢静止都融入咗呢个家庭，因为佢冇干扰到你所有日常嘅，全部都正常，只不过系大食三晚饭。当然啦，做一个会所嘅老板娘，咩人都见过，佢嘅故事亦都层出不穷，笑话嘻哈不绝。食饭嘅时候，系咪真爱？可能系。到有一日，屋企有啲事发生，就系嗰晚阿修哥同阿静子两个出咗去，咁一家人喺度食饭，喺度等等佢哋，唔知咩缘故佢哋迟咗，但系佢哋好无聊，好似咧修哥同阿静子已经融入咗佢哋家庭，系佢哋一部分，佢哋觉得应该等埋佢食饭嘅。去到呢一度，突然间有人叫门，有两个匪徒入咗嚟打劫，将佢哋全家绑起咗。咁啱，系咁啱，静子同埋修哥行入门，佢见到门冇锁，一个咁大年纪嘅人有所警觉，攞起一支拐杖入去，就同贼人斗钱，卒之佢跌低咗，贼人走咗。好快脆十字车就送咗修哥入医院，大家好担心，因为始终老人家留医咗差唔多三个月先至有办法出到院。出咗院之后，静子按耐唔住，佢话修哥不如同我住啦，等我可以好照顾你。修哥唔好意思，真系年纪大，机器坏。咁嘅年纪仲娶你翻嚟，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照顾多你几年嘅，原来唔得。静子又笑，接咗佢翻去住，所有嘅起居饮食，静子全部做。佢亦都因为咁样喺会所直头顶咗俾人，亦都喺会所嗰度当住贤哥讲：我唔会再做呢行噶啦。咁啊。几个啦，即系幕后嘅老细啦，支持佢嘅，大家拍掌啦，因为始终都望佢结婚啊，有细路仔啦，系啊，去到呢度嘅时候，贤哥约阿静子出嚟，佢话点啊？其实咧，修哥有事我好开心，开心咩咧？就是因为每次去到你哋屋企咧，见到你哋四一家四口，包括修哥，好融洽。我觉得我系外人，我冇细路仔，我知道咧我系多余，但系我真心系爱啊修哥。唔知点解，所以咧，我希望你俾我啦，吓对佢好啲，就咁样。两个讲完之后。贤仔贤哥第二日再探下修哥，修哥俾咗封信佢，佢话咧我喺律师楼氹咗火漆，呢份嘢咧系我嘅遗嘱，你揸住啦，到我死咗嘅时候，你先有提，先有公布。贤哥攞一份遗嘱翻到屋企，见到小红同老婆讲，小红就话。你睇系咪系咪？啊，到最后尾份遗嘱唔使睇啊，都知道，梗系将啲遗产俾晒静子噶啦。唔知道，但系我觉得静子唔系为钱嘅，唔系为钱嫁过几十岁嘅咩？系咪啊？时间一点一滴咁过去，修哥嘅身体开始恢复，朝头早同阿静子两个晨运。静子坐喺墙等到，修哥瞓喺度，然后将个头挨喺静子嘅大髀上高，跟住静子攞咗个耳环出嚟， 帮阿修哥撩耳仔，修哥好享受，一路撩一路撩，跟住修哥慢慢瞓着，撩干净之后，静止拍拍佢，转身啦，第二边一啲反应都冇，静止经过修哥离开咗啦，喺度系咁喊，隔篱好多街坊走埋嚟，咩事咩事？静止啊，冇办法停落嚟，卒之十字车，警方嚟到，好快丧礼完咗，办完丧礼之后，贤哥拎起封遗书出嚟，呢封系修哥写嘅遗嘱嚟嘅，我哋不如睇咯。静止攞起封信，然后撕烂咗。是啊，撕烂咗。他说呢，我不拿走修哥任何一样东西，他在我的记忆里面，他在我的回忆里面，我会尽快呢单方面申请分开，是他的东西，是属于你家人的，你的家承受回。阿贤哥望住他，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觉得我真的需要一段婚姻，我虽然有家庭，我今年42岁，我需要有个 BB， 我要有我自己的家庭。你放心啦，呢次我醒㗎啦，我唔会再搵个年纪咁大嘅，希望可以陪多我二三十年。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